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85集。 暴雪。 哈三被调到北边战场是为了熟悉萧方旭，他八岁起就跟着阿木尔南征北战，在大帐里听到最多的名字就是萧方旭。在萧方旭对他一无所知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知道了萧方旭所有的带兵习惯。哈森不想只打赢一场仗，他想要离北全线坍塌，至于谁会为此肝肠寸断，那不是他应该考虑的事情。就像李北也从未体贴过边杀的痛苦，哈森要全力击垮对手，贯穿对手的心脏，让对手从此一蹶不振。边杀翻盘的时机就在此刻，他们争夺着，厮打着，在那积累起的血海深仇中蓄谋着各自的獠牙。过度的怜悯对双方而言就是自杀。火堆快要熄灭的时候，蝎子们四散开来，寻找着小憩的角落。乌里罕守夜，哈森靠着陈旧的柜子合眼。外边的寒风咆哮着撞在屋檐上，驿站门口挂着的铁马被吹得剧烈作响，世界只剩下黑白双色，夜与雪相互撕扯，破絮似的雪花累积成了雪丘，踩出的脚印很快就被掩埋掉了。站在驿站外撒尿的蝎子还没有来得及解开裤腰带，喉咙就被卡住了，跟着是细不可闻的咔一声，蝎子的身体就被缓缓放在了地上。乌里罕听里了得，他几乎是立刻抬手摸到了铁锤，目光凶狠地盯着门板，低声说： 狼来了。 最靠近门的蝎子无声挪动着，趴在了那门板的缝隙间准备窥探，但是就在他俯身的那一刻，长刀猛然从缝隙间插入，贯穿了他的脑袋。屋内没人讲话，哈森冷静地注视着，看那长刀抽了回去，门板上一片烟红，血腥味随之弥漫起来。紧接着门被推开了，火光被风扑灭，屋内就此陷入黑暗。酷似萧方旭的身形站在那里，让乌里罕险些惊出冷汗。在那漫长的死寂中，屋内的蝎子们抱起来了，他们在围杀萧方旭的时候损失近半，剩余的蝎子已经疲惫不堪，被狼王捅穿的恐惧重新袭来。蝎子祈祷着狼崽没有他父亲那般的臂力，但当他们接触时，蝎子被钉在了地板上，门口那点光亮也被堵死了，粘稠的血水暴溅在脸上。乌里罕没有擦拭，他在漆黑中挥锤砸向萧赤野的面门，就像他砸向萧峰旭那样，但是萧赤野卡住了乌里罕的小臂，他才从尸体上拔出来的刀在这逼仄的包围圈内没有调转刀口，用刀柄上的鬼头砸在了乌里罕的脸上。乌里罕踉跄着想要后退，可是萧赤野没有放手，他的刀被背后的蝎子挂住，于是他立刻放弃了狼力刀，直接用空拳砸翻了乌里罕。乌里罕健硕的身躯撞到了火堆，他满脸是血，觉得自己的鼻梁断掉了。他甩着脑袋，那重力砸撞的滋味让他双耳出现短暂的失聪，甚至一度看不清前方。他吐出被砸掉的牙，含混地说： 舒鲁托。 哈森觉得自己被盯住了，这是从门开的那一刻就不容忽视的视线。哈森知道萧赤也是来要什么的，但他不会还给萧赤野，因为那是他拿定了的勋章。哈森握住了棱刺，然而萧赤野没有给哈森机会，他提着蝎子挡在棱刺前，靠着那厚实的人体把哈森抵撞在柜子上。萧赤野一拳砸空柜门，当即破开，哈森背后的柜子轰然坍塌，这让哈森暂时能够喘息。他的棱刺突袭迅猛，但这一次萧赤也没有躲避，他攥住了狼刺，扳向自己。 哈森在屠刀龙骑领教过萧迟野的力量，他无法夺回冷刺，在松手的刹那间，猫妖躲开了萧迟野的攻击。萧迟野没有扔掉冷刺，他被旁边扑来的乌力海压住了，那犹如山丘般的身躯把萧迟野撞在墙壁上。乌力海跟着回以重拳，那拳头板砖似的砸得萧迟野齿间出血。他在挨打的同时拽住了乌力海的衣领，偏头躲过一击，随即用头狠砸在乌力海受伤的鼻梁上。乌力海仓促地捂住口鼻，萧迟野用手指转过棱刺，他握住了那突出的尖锐，把刺卡在了指缝里，接着一拳砸中了乌力海躲闪不及的脸。乌力海暴怒地发出嚎叫，他整只右眼被棱刺戳中了，痛得浑身颤抖，弯下腰时血流不止，混乱地骂着边沙话。萧迟野没放过乌力海，他拽过乌力海的头发，急行几步把乌力海的脑袋狠撞在墙壁上，那令人迟愣的撞击声重复了好几遍，撞到墙壁上满是血迹。萧迟野背后的蝎子已经扑了上来，挂在萧迟野背部准备掀翻他，但是萧迟野没有动，他反手摸到了蝎子腰间的弯刀，跟着松开了提住乌力海的手。乌力海痛苦地叫喊着，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往后退，他仅仅走了两步，脖梗间传来了冰凉的触感，甚至等不到下一刻，那血就泉涌般喷出，脑袋滚了出去。萧迟也抬手擦抹着腥臭，在黑暗里露着双极亮的眼睛，眸中盛满了疯狂和仇恨，这让他像匹恶狼，被这场大雪覆盖掉了全部的理智。他盯着哈森，一字一句道： 把我父亲还给我。 哈森把垂挡住眼睛的红发抹向后方，看着萧迟野冷漠地说： 那么你父亲何时会把我兄弟还给我？ 萧迟野已经窜进了，他根本不想听哈森说话。两个人在搏斗间撞破了窗户，随即翻滚进暴雪中。哈森全力回击，他把萧迟野放倒在雪中，然后灵敏地挺身而起，喘着息退后，寒声说： 你父亲的铁蹄踏来了他的脑袋，就在暴风雪中让他横尸荒野。 萧迟也撑身站起来，他啐掉了口中的血沫。哈森指尖翻转出新的棱刺，那指尖沿着那寒光滑动，面无表情地说： 我只是以牙还牙。 两个人再度碰撞在一起，狂风嘶吼着，雪刮的眼睛刺痛，呼吸声是那样剧烈，天地都在嚎叫。萧迟也锁住了哈森咽喉，就这样带起哈森，让哈森的背部撞在驿站破损的墙壁上，墙面上的血屑都被震掉了。哈森抱着萧迟也的右臂用尽全力扭了过去，险些折断他。萧迟也右手发麻，旧伤让他失了手，哈森再次脱逃。下一瞬，萧迟也就被仅剩的蝎子抱住了双腿，整个人翻摔进了雪中。哈森紧握时机，从后用棱刺插向萧迟野的后颈。萧迟野的肘部撑着地面，骤然避开了要害，用着左后肩接下了这一刺。哈森想要拔出棱刺，但是萧迟野反手盖住了哈森的后脑勺，以极其恐怖的力道把哈森的脑袋灌向地面，死死摁在了雪间。他的肩膀被血迅速染湿，那还没有拔掉的棱刺随着喘息起伏。哈森双掌摁着雪地，喉间发出了沙哑的声音，但是他抬不起头来，根本无法撼动萧迟野的手掌。萧迟野扯剪了哈森的红发，他红着眼哑声咆哮道： 把他还给我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